想必你也有印象，张信哲的专辑当年在90年代的校园里面蔓延的情景，对于80后的一代，那个时候他们的中学生活当中不可磨灭的记忆之一就是张信哲。无论是过河宽容或者是爱如潮水，那个年代的每一张卡带都成为大家争相传阅的对象。而也许很少有人知道，刚才这首经典的《多想》，它的作词人同样是姚谦。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跟姚谦合作非常多的歌手蔡健雅。 想念变成一条线，在时间里面蔓延，长的可以把世界切成了两个面，它在春天那一边，你的秋天刚落叶，刚落叶。如果从此不见面，让你凭记忆想念，本来这段爱情可以记得很完美，他的样子已改变，有新伴侣的记忆的气味，那一瞬间你终于发现，那曾深爱过的人早在告别的那天，一消失在这个世界。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，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。 大牌主打歌，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每个年代呢都有它不同的流行风向指标，比如说在90年代的华语市场，类似于像张惠妹这种有爆发力的像火山一样喷发的声音的风格，有很多类似的歌手，比如说彭佳慧、林小培。但是似乎近些年他们慢慢的比较少有动作，但是人们仍然喜欢飙高音，仍然喜欢女生的那种摇滚的性感的精神。所以最近这些年，我们又认识了一个具有着像活火山一样的好嗓音的戴爱玲。 困在我心中，是否还 纯粹从唱功上来讲，戴爱玲绝对是可塑之才。从最初她被杨千发掘，一直到后来转投索尼旗下，她的铁嗓、她的唱功都是独树一帜的鲜明的旗帜。因为这样的一把嗓子，辨识度高，柔韧性强，这些优点都是她可以从同类的女歌手当中脱颖而出的坚实的条件。所以刚才我们带给你听的那首歌，也是由姚谦作词、戴爱玲演唱的一首，算是她的代表作《对的人》。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位歌手的成名作呢，同样也是来自于姚谦，方炯斌《坏人》。 那一扇车门关住我们的裂痕，一生就斩断了回头的路程。爱无法均分，以后就留给你们，也许用伤害结束爱才更动人。其实并不笨，只是宁可对自己残忍。既然爱不能恒温，祝福就给你下一个人。你是好人也是个坏人，对我坦诚，只为了朝他狂奔，能放任，所以放了，这点痛我还能忍。我是好人也是个坏人，分得够狠，你才有借口转身。宁愿爱一点不舍，也不忍看恋人爱成路人。

着同一阵风，偶尔抬头看天空，心还会有一阵阵难过。当我习惯寂寞，才是自由的时候。 双手的温柔，这是江美琪刚刚出道的时候姚谦为她量身定做的歌。其实姚谦既算是江美琪的老板，又算是她的恩师。在她被很多人不确定不相信的时候，姚谦一直在支持她。据说姚谦当年听江美琪唱完王菲的誓言，就决定签下她成为歌手。之后可惜的是，江美琪的专辑一直叫好不叫座，但是姚谦也一直对她不离不弃。大牌朱大哥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和姚谦合作比较多的歌手伍思凯。 竭尽一股勇气真心的时候，往往内心却最软弱，完成一个选择决定的时候，往往心中恐惧懂，我心中有两个我，常常都在震动，游走在现实和理想的两头。心动了，忍不住的我。 伍思凯的《心动了》。在台湾综艺圈的教母张小燕说，姚谦是最懂女人心的人，姚谦却说其实是张清芳磨练了他。因为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，姚谦刚刚从供职的第一家唱片公司跳槽到了点将唱片，他负责带的第一个艺人就是一炮而红的张清芳。经过跟这位华语歌坛的东方不败的合作之后，姚谦更加懂得与女明星的相处之道，所以在点将唱片工作的10年的时间里，姚谦制作了江淑娜、伍思凯、尤克里林、江蕙、林慧萍等在当时红极一时的大牌歌手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这位跟姚谦合作最早的张清芳。 喜欢我的歌吗？这里的歌有没有你的心情？心情上这次花了许多许多期待，在某一点与某人相同。哦，你在等待什么？你还是那么爱叹气。气象报告说明天天气会不错，给我电话。其实我们早该出去走走。 别懒惰，你喜欢。